我可以举个例子，我印象中的江一山就是个好孩子，乖乖女。两年前，薛亚平老师从美国探望他的老母亲回北京，应我们的约请到庚阳集票房，带了四五个弟子，有北京的，有天津的，有武汉的，还有 山东的， 山东的，对，这么多人一起来演唱啊。那个时候我就认识的江一山，因为他唱的在这些学生当中是比较出众的，观众缘，所谓唱戏的得有个戏缘，上台得有个台缘，一山的形象挺好，他身高你不知道吧，1.68米呢，在我们 1.70米， 是他，他穿一高跟鞋，你没瞧见， 比较高显得 是，这个个在我们这梨园行京剧演当中，女演员可是就算是高的了啊，真像他老师薛亚平师姐 大青衣 啊，也个儿也高，压台嘛，所以他那一次第一次登台呀，就给观众印象特好，第二次呢我们就又约了他一次，他从天津来都是挺辛苦的，得早晨6点多钟起床，是不是从天津或者是坐火车或者是坐长途车什么的，风尘仆仆的到的这儿，完了那天呢还说那个路上有那个撞车的，在高速路上到的比较晚，哎呦直不好意思，观众鼓掌给他献花是吧，然后他就说今天我的花完全献给乐队老师，今天的演唱全都是乐队老师们对我的帮助提携，所以今天发挥的应该说不错，得到了您的首肯，这不是我的功劳，不是我，而是老师们提携我，使我有了点进步，我会感谢老师，他给乐队鞠躬，把这些花全都转送给乐队，事儿不大，就显得这个他刚20多岁嘛，很有礼貌，所以您看我这节目单上啊，就是27号节目单写了这么两句上下联儿，尊贤敬业弘扬国粹，天道酬勤章派再传，这就是一山给我的印象，我觉得他就是尊敬老师，所以有了好人缘，老师们就愿意帮助他，他将来的前途啊不可限量， 是的是的，你看江一山对于这个李老师对你说了这么多，是不是也觉得他说的， 太感谢李老师，李老师夸奖了， 是应该 感谢一下，我觉得 夸奖 夸奖 啊，实际上他已经把你隆重的介绍给了北京的观众， 对， 确实呢老师们总会跟你说就是踏踏实实的做人是吧，这个踏踏实实的演戏，那么学会演戏的之前呢一定要学会怎么做人， 对， 那么看来你在这点还是得到老师的真传了， 对，通过是老师的教育吧，团里领导的培养，还有我妈妈对我的教育，觉得很像很受那个我的那个帮，对我的帮助很大吧， 是的，刚才呢李世英老师呢也谈到了这个江一山在生活当中一些点点滴滴一些细节，确实表现了江一山呢是一个非常勤奋啊，肯于努力，而且呢做人非常正直的一个孩子啊，确实李世英老师的介绍呢应该说是我们北京的观众呢对于江一山也是一个了解，江一山我知道你在2008年的8月调入了天津京剧院，在10月的时候也就是纪念张君秋大师诞辰80周年演出的期间呢，你有幸拜在了张派名家薛亚平老师的门下，那刚才我们也是李老师也提到了你的老师薛亚平，那他能你的老师好不好， 哎呀，提起薛老师我总是又崇敬又崇拜又喜爱的那种心情，真是我对他的艺术实在太喜爱了，因为我当时应该说从小吧看戏的时候，起初知道张派的时候，从我这个年龄我没有见过张先生的演出，我第一次印象当中就是我师父薛亚平参加梅兰芳金奖，那个时候我刚刚到戏校还在沈阳呢，薛老师的一出望江亭我在电视看到以后把我深深的吸引住了，我觉得他那种独特的那种声音气息的运用，虽然当时很小十几岁听不太懂，但我知道我喜欢听，我知道我喜欢听他的唱， 他的声音魅力把你给吸引住了， 对对对，当时我看他我就知道他当时是叫薛亚平，是在山东省京剧院这次拿的望江亭，把这个袋子以后我就当时让我妈妈给录下来了，

言他体面，干甚恩，秉公早义，即将义，私情不断，云山外，飘渺相关，独把云。下官王氏余婆，进京复试，考中状元，奉圣命，任为饶州千婆，只因莫欺丞相，又召下官回叙，是我不肯天亲再去，去了婚事，为此把我改掉朝野。不日就要赴任，我曾修饰一封，赋予陈权机会，即取家眷同领任所，一去叙旧，不见到来，使我常怀挂念。常怀也，家眷道士今把通报正事，遂不千丈心，万里喜人心。 果然风景神态像红楼翠冠生国妃，柳墨花轿兰麝香，状元王女老安人请转。 怎么 这里是了？ 哦，到了，谢天地， 带老奴去通报。 快去通报。 哎呀，老奴到晚了。 晚了什么？ 请老安人把小头神取下，恐惊了状元，不当闻病。 哎呀，李舅，早是你说，不然我到晚了。哎呀，是不不不不不不不， 门上哪位在？ 做什么的？ 借问一声，这里可是温州王状元的寓所吗？ 真是， 报去是家眷到了。 哦、稍等，有请老爷。 怎么是 家眷到了？ 哦，家眷到了， 吩咐。 正 门， 开正门。 啊！母亲，我儿， 他人是否 因在母亲？

道又分晓， 有甚分晓？ 喏， Oh, 烧鸡儿郎啊！ 状元老爷苏醒。